嘿、hey, 你好，我是主播莫达人，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这期话题有点走心啊，哪个瞬间让你觉得北漂真难？ 对，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就是我们这些、当然除了莫大人在外了，就是公司里有很多同事啊，包括我都是北漂嘛。 嗯， 那现在毕业季，我觉得很多的学生啊应该要开始出来找工作租房子了。 对， 就正式的踏入这个北漂啊南漂什么的这个 行列。上漂。嗯，对 对， 其实都是同样一种心情吧，我觉得都可以拿来聊一聊。 嗯，所以我们今天呢来聊一聊北漂的人的这个生活呀、 嗯、 人生之艰辛，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心酸的故事，还有一些让人暖心的回忆吧。 对， 在这温暖的房间，我于是慢慢发现，相聚其实就是一种缘，多值得纪念。在这温暖 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刘瑞琦的《房间》。 嗯，这首歌应该是他描写就是一个宿舍呀住着的那个同学、 嗯、 然后这几年 互相之间相处的那些美好时光，然后还有不舍的那种情怀。 对啊，其实不管是北漂还是上漂啊南漂啊，其实都有一个阶段，就是合租的阶段，就是和很多不认识的人一起住在一个房子里。 嗯， 多少个晴天交换多少张相片，还记得锁在抽屉里面的滴滴点点，小而温馨的空间。 先听听我们听众朋友的故事。皇家的猫猫他说呢，只住得起潮湿昏暗的地下室，公共的卫生间，房间只能摆下一张单人床跟一个小桌子，地下室没有信号，夏天完全不透风，吃不惯北方的东西，几乎每天都吃泡面，大冬天的自己洗被罩床单什么的，冻得手通红，但是这些从来不跟家里人讲，每次打电话都说过得挺好的，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北漂真的不容易。 是呀，这个不踏入社会，你不自己亲身经历过一遍，你真的想象不到那样的生活。 嗯，对，看来是有亲身经历。 在这温暖的房间，我们都笑得很甜，一切停格在一瞬间，停在记忆里边最美的画面， 杨妖精他说呢，还是大学生的，没有北漂，但是呢我觉得也是一样的。我在外省上大学，大学呢就像一个小社会，你会遇到很多不公平的事儿，受了好多委屈，但是呢又不愿意和家人说，怕他们担心。 还有朋友在他的这个故事下边留言啊，他叫做叫我小心，他说呢，我一开始也是，后来就不了，因为这也是竞争，以前我要讨好班长，现在班长讨好我，不管如何祝你好运吧，快乐就好，避免纷争也是挺好的。 嗯，其实每个人进入到社会都要学会自己和这个社会一种平衡，有的时候不像在学校里这么的单纯就好了，是吧、 嗯、 社会上还是有很一些复杂的。 对， 凌晨过十二点。 下一首歌呢是来自于金志文的《我想念》。 你的外套还留在我家的客厅里面， 我想念那个不下雪的冬天，我想念你躲在我围巾里面，我想念我们取暖的咖啡店，想念你一切，我想念那个不太热的夏天，我想念两人牵着手的大街，我想念你说过的那种永远，离我有多远。 心痛与心酸的一句话。他说呢，有一次挤地铁，早高峰的时候吧，挤不进去不说，挤进去一路上都是悬空的，脚都不带落地的，大多时候都挤不进去，那个瞬间感觉北漂真难。 你不知道我都知道。他说呢，2015年的7月19号来北京上学的第二个星期被骗了1000，一个人在路上哭，下着雨浑身湿完了，晚上呢回宿舍，一个人默默躺在床上，什么话都没说，默默承受着也就睡着了。不过呢依然相信生活是美好的，再苦再难都可以撑下去，就是不想让家人担心。 对啊，一个人在外可能没有一个人来分享自己的心情，分享遇到的事儿，很有可能会被短信诈骗啊，或者电信诈骗之类的。我觉得一定要小心啊，其实这也算一个人生经验吧。 下雪的冬天，我想念你躲在我围巾里面，我想念我们取暖的咖啡店，想念你一切，我想念那个不太热的夏天，我想念两人牵着手的大街，我想念你说过的那种永远，离我有多远。 邹邹是最可爱的那个邹邹，他说呢，一个人在异地打暑假工，宿舍没有 WiFi 的时候觉得好难 好难过。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没有空调的时候。 哦，对，现在这么热的天没有空调真的太难过了，地下室又吵。 对啊，空调完全就是拯救了我们的生命。 嗯，对，一个最伟大的发明啊。 Only You 他说呢，没有北漂，在上漂啊，应该是上海吧。 嗯，对， 工作一年加班到11点的有大半年时间，还不给加班费，心好累啊。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决定辞职考研去了。 啊，怎么说呢，你刚从学校出来参加工作，肯定做的都是一些又枯燥又难又累的工作， 最基础的事情。 对，所以说挺过去就好了。其实 不过我觉得你如果真的想要考研的话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嗯， 我觉得学历高一些眼界宽一点对自己总归是好的。 嗯， 住你的眼睛，连周末的电影也变得不再有趣，疲惫的日子里有太多的问题。你有多久单身？ 下一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的一个人的北京，这也是今天最切题的一首歌了。 是，每一个北漂我觉得应该好像都应该听过这首歌吧。 嗯，对， 都对他这里面那个所歌唱的那种情境啊特别的感同身受。 嗯， 情歌有多动听你就有多怀疑，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喝醉哭，在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我成功失意，慢慢的老去，能不能让我 留下片刻的回忆。 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 我叫可心儿，他说呢，没有北漂，但是今年刚刚毕业，一个人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漂泊，周末室友都回家了。我一个人睡到中午起床，出去吃饭、逛街，其实也没有那么惨，可是就是觉得一个人好委屈啊，想家。 嗯，宝宝，我觉得这种孤独感真的是， 对，特别能感同身受。 对，没有办法，但是也必须要自己坚强。 对，其实挺过这段时间就好了。 真的好气啊，他说那个时候高三在北京集训，然后呢参加艺考，不停的画。嗯，每天熬夜，那段时间呢是我目前为止度过的最累的时间了。现在大三了，以后工作可能也会过上北漂的生活，好在一直有你们的陪伴，爱你们 啊, 应该是说的我们的节目吧。 对, 对，其实很多北漂啊或者在外一个人生活的人特别习惯于听我们的节目，可能、就是、 喜欢听到别人的温暖的声音是吧？因为有的时候你其实不是很想跟家人或者朋友打电话的，你其实想有一个人的空间，但又不想那么的安静， 对，就想有陪伴的感觉吧，所以就选择了听我们的节目。 嗯，其实应该还有很多不少留学生也喜欢听我们的节目。 嗯，对， 就听到祖国亲人的声音 所以把我和萱草当做亲人。 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喝醉哭泣，在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我成功失意，慢慢的老去，能不能让我留下片刻的回忆。 巨人他说呢，租房子的时候觉得北漂好难，特别是马上这个房子到期了要换下一个房子的时候，大包小包的从这边搬到那边去。 嗯，往城市最深处开去，他说呢，决定出门的那一刻吧，现在我就要出去了，又期待又害怕。 哦，就是将要去北漂的那一刻，心里又忐忑又期待。 嗯， 散落在天涯的一颗星他说呢，想哭还不能痛痛快快的哭，因为是合租。其实呢在北京这种地方，很多房子都是隔断的，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个两居啊三居之类的，还有很多是那种很薄的东西隔断的，所以说稍微有一点动静就能被别人听到。 在晴朗的天气，让我拥抱你，在晴朗的天气。 今天第四首歌呢，是来自于郭靖的《往未来飞的客机》。 愿你岁安安，他说呢，家里的独生子，一个人在外漂泊，苦点累点，受了委屈都不能和家里说，只报喜不报忧，说了怕家里担心，不说自己又很难受。 嗯，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时候就最好你有一个能够交心的朋友，跟朋友说一说会比较好。 对，哪怕发个短信呀，打个电话呀，也是好的。 嗯，木木千寻他说呢，住在潮湿昏暗的地下室公共卫生间，两天才进公共浴室洗一次淋浴，房间呢只能够摆一张单人床，一个小桌子， 冬天的被子也就没有暖和过，一直都潮潮的，吃不惯北方的东西，就连麻辣烫也不是辣的，每天夜里十点才下班，晚走一会儿就赶不上最后一趟公交，最后一趟地铁。但是呢，这些从来都不会跟家里人讲的，说这些呢，只是想告诉大家，既然都已经飘着了，苦也吃了，就不要轻言放弃，你想要的生活马上就会来了。而我呢，那个时候轻易就放弃了好不容易才慢慢开始好转的局面，有过后悔，但是呢，对得起自己的选择就好。加油，还在飘着的或者即将去飘的朋友们。 哦，看来这个是他曾经北漂过，但是后来选择离开， 是有过这样一段经历啊，所以他可能是以一个过来人的经验来，给一些建议给这个马上要飘着的朋友。 对啊，也送给大家吧。木头马尾的他说呢，自己累了一天回到空荡荡的房间时，那种心灵上的孤独才是最可怕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种感觉啊。 忽然想到一句话，就是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都没有就那样的巨大的反差对比。 我觉得在一个地方还是一定要有朋友才行，如果有一帮整天一起嘻嘻哈哈的朋友，就不会那么的孤单了，觉得 我就戏我啦。他说呢，一发工资就清零的时候。 哦，月光嘛，主要还是房租的问题吧，是吧？ 可能这个一发工资就清零，就日光了都。 嗯， 月光都熬不到。 下一首歌来自赵雷的《理想》，一直很喜欢的一首歌啊，我觉得特别适合一个人在外的时候听，一个人为了理想在拼搏奋斗的日子。 对，就是可能会当你稍微有点落寞啊，或者有一点点伤心的时候听一下这首歌吧。 嗯，对， 来重新想一下你当初的初心，还有你最初的梦想。 城市为了填饱肚子就已经疲力尽，还谈什么理想，那是我们的美梦。梦醒后还是依然奔波在风雨的街头，有时候想哭就把泪咽进一腔热血的胸口。 大力出奇迹，他说呢，看着自己的工资条，然后看了看地下室的出租价格，你就发现你这不算北漂，如果没有宿舍你就等着夜宿街头吧。 地下室的价格，其实我觉得确实是北京的地下室的价格可能都比一些其他二三线城市的那个正经的房屋的租金高了。现在北京正在打击这个地下室出租嘛，因为确实是不太安全。 这样会不会导致房子的租金更贵？ 会呀，而且会让一些本来就一个月没挣多少钱的人更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他们也住不到自己能承受的那个价格的房间， 想想真的是挺难的。就像这个朋友说的，来一坛陈醋，他说工资的一半都交给房东的时候觉得好难。 我那天上网看到一个网友评论特别心酸，他说他租一个房东的房子嘛、他说我这些年交的房租已经替他还完房贷了。 还真是这样，而且那个时候买可能便宜吧。 给我惊喜，又让我沉入失望的生活里。我睡过了车站，一路上我望着霓虹的北京，我的理想把我丢在这个拥挤的人潮，车窗外已经是一片白雪茫茫。 手机用户他说呢，下班回家饥肠辘辘的，想在路边吃碗面，一看钱包不够，算了，忍着回家喝水吧。 哇，前边只是说房租交不起，现在连饭都快吃不上了。 可能没现金，不过我觉得现在有支付宝应该挺方便的。 哎，好惨。 或者年轻的朋友，你总是谢了又开，给我惊喜，又让我沉入失望的生活里。有一个年 兔子要吃肉肉，他说呢，被同事坑死了，知道他说的各种谎话，所有的骗人的套路，脑子太精明，我还要装不知道，因为我永远记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希望大家都能够很好的相处下去吧。 嗯， 对，我觉得在这个公司呀，或者一起租房的人中间啊，可能也会有就是人际关系上的问题吧。 对，日久见人心吧，人心隔肚皮这个事儿真的是，很难说，看运气了。 嗯，对。 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飞儿乐团的《泪光闪烁》。我觉得这是一首特别感性的歌，就有的时候心情不好，或者是有想自己静一静的时候，会想听这首。 为你哭的泪，每一颗闪烁，坚定的路途也遭到颠簸，头也不回，义无反顾，从不后悔，深爱过，为你笑的泪。闪烁，可散落的锁。 小胡他说呢，看电视的时候大多场景是背着包疲惫的身影穿梭在地铁站，彷徨于人群中，吃着盒饭，看着招聘广告，所以我一直不敢北漂 啊。这是一个没有但是有想过这件事情的朋友。 其实这只是北漂刚开始的那个阶段，过去之后还好了。我觉得北京相对于那个其他就小城市来说啊，地方的城市来说，可能机会更多一点，大家相对公平一些，只要你努力，只要你有才华，就有机会施展出来。 当然我觉得累也是肯定的呀， 对 啊，是吧， 总要付出一点嘛。 嗯，橘生淮南以南他说呢，一个马上就要在举目无亲的北京读大三的女孩子，每一次回家看着总是身体不舒服的母亲，自己呢却还要在另外一个遥远的城市做很多份工作，才能够告诉他我们学校的奖学金很多，够花的是吧。 最美的爱不是紧握，我们曾拥有。当心电死了以后，我还努力拼凑你给的梦。 自己骗家里人，瞒着家里人去打工，对吧？ 嗯， 但是就跟他们说是奖学金，怕家里亲人担心自己。 对， 嗯， 可能也是想给家里省一点钱吧，省一点自己的这个生活费。 挺懂事的，我觉得这个听众朋友。 对啊，梅德韦杰夫不服，他说呢，在帝都待了七年，最后踏上离开的火车的时候， 啊，最终还是选择离开了。 嗯，不过这七年，我相信你会收获很多的。 刘吉星他说呢，如果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对呀，既然选择这条路，就要咬着牙走过去吧。今天的最后一条留言，龙猫里个龙，他说呢，无依无靠，全靠自己，有那么点孤单，但是我有莫大人和萱草呀。 嗯，也是，我们也是特别感谢这个朋友的陪伴。虽然说很多人说我们的节目温暖了他们很多的寂寞的时候，但是我觉得也正是有了这些人的陪伴，倾听让我们的节目才有意义了，是吧？ 对啊，因为只有大家真实的故事，才能让我们节目的内容更饱满，更有人情味在里边吧，我觉得。 嗯，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是要应该感谢他们的，尤其是很多， 啊， 可能北漂上漂或者是在广州啊深圳， 嗯， 这样城市打拼的年轻人。 希望大家都过得开心吧，有一份温暖在心里。那好了， 对， 这期的节目呢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嗯，如果你想要在节目中参与我们的留言互动呢，你可以在微博或者微信公众账号搜索酷音乐调频，或者找到我们两个主播的账号， 嗯， 关注我们参与话题讨论就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儿，咱们下周再见， 拜拜 拜拜。 人心的划着伤口，是谁呢？痛得那么折磨。我以为把幸福绳索，能紧紧守护承诺，是谁呢？把窗推开。